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武小姐在28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生活一团糟。这个时候，她得到了一个机会，能有3次回到过去，改变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她选择了3个时间点，回到过去，面对曾经的自己。武小姐在重历过去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以前被忽略掉的事情。如果你有3次可以后悔，可以重新选择过一遍的机会，你可以改变任何事情，但每次只能回到过去3个月，而过去经历的人和事都不会改变。最浩荡自私的青春，最斑驳荒凉的回忆，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重返少年呢？欢迎收听幻想小说逆回纪年，奇怪的武小姐，作者空叔，演播刘艳丽。 信，五姑娘递过刚烤好的鸡翅给信，你会不会为我写首歌啊？我说以后，为现在的我。信看着五姑娘犹豫了几秒，会呀，歌名就叫 So Do Re Mi Fa So。 谢谢你。五姑娘笑了。傻瓜，信虽然觉得五姑娘奇怪，却也习惯了，她总是有自己的小心思，问了也没用，反正只要她一抿嘴就知道她说的是不是实话。火堆烧得特别旺，太阳彻底下山了，好像是一瞬间天就变成了黑色的。那个时候的夜晚还是能看见繁星点点的。五姑娘尽量不让自己去想任何事情，让自己处于最放松的状态。她伸手躺在草坪上，这种表面假装什么都不在乎，心里却把事情全都想了个遍的感觉，不就是信一直给自己的印象吗？坐在对面的信此刻也是一脸轻松，依旧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表情，他的心里应该也会因为自己的离开而难过吧。可是他怎么知道自己离开了呢？信看到五姑娘看自己，起身往他这边走来，五姑娘把头扭向另外一边，抿了抿嘴，开始莫名紧张起来。信在五姑娘旁边躺下。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五姑娘问道。信笑了一下。很多，不知道从哪个问起，等想起来的时候再问吧。信说。最想问的呢？五姑娘怎么可能等到她想起来的时候呢？你说我们能在一起多久？信突然有些认真，五姑娘竟被这一句只是问题的话感动了，好像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句告白。五姑娘往信的地方挪了一下，然后头埋进她的胸口，闭上眼，认真地听着他的心跳，心想着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夜晚的海边很凉，也不知道沉默了多久，五姑娘竟然睡着了。信听着五姑娘的呼吸声渐渐变重，低头亲了一下她的头发，然后也闭上了眼睛。五姑娘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信在弹唱着一首很好听的旋律，但是怎么记都记不住。五姑娘紧锁着眉头，用力地听着，突然急刹车，五姑娘猛然醒了过来，自己坐在一辆车的副驾驶，旁边开车的人是她。她回头温柔一笑，有些抱歉。五姑娘拼命地呼吸，想着明明刚刚还躺在海边， 明明刚刚还躺在信的怀抱，明明还在思考两个人可能爱多久，明明鼻子边还飘着信身上淡淡的味道。我们总是想的太多，总是觉得要把最好的情话说给最在乎的人听，却在总是在思考怎么说情话的过程中失去了那个人，最后再也没有机会。你还记得你做过最不要脸的事情吗？初恋的时候，他每周末都骗家人是去补课，实际上是拿着补课的钱和那个男生去吃饭，去看电影，去父母不舍得花钱去的游乐场。第二次恋爱的时候，她骗男朋友说自己是第一次。有次聚会上，闺蜜不小心说漏了嘴，她和闺蜜冷战了一个多月。后来她喜欢上了一个有女朋友的男生，有次在一个群里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就加上了。一个礼拜后，她发了一段表白的话过去，那个男生没有回消息。通常脸皮厚的人不容易被伤，但一旦被伤害，承受的一定是比普通人承受的痛苦的百倍。你大概也曾经历，知道自己正在经历梦境，然后努力地想控制自己的梦境，然后猛然惊醒，又努力让自己睡着，继续进入梦境。五姑娘躺在人心的怀里，又一次进入了梦境，面前只有那个玻璃瓶，里面只有两张字条。五姑娘慢慢地把手伸进玻璃瓶，摸出一张字条打开。2010年秋，九先生，爱情，从没有对错，在还爱的前提下，选择放弃才是错。九先生，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到底姓什么，有人说他就是姓九，是唐朝翰林应奉九家的后代，也有人说他喜欢收藏酒，家里300平方米200平方米都是放酒的，所以应该是九先生，后来叫着叫着就成九先生了。九先生是五小姐毕业后第二份工作的客户之一，他的智慧写在脸上。在还没有原谅吴建林之前，全世界只有九先生说的没事儿，有我在是可信的。五小姐看着九先生的侧颜很久很久，心里还在想着是不是因为失去信该很难过，可是怎么也难过不起来，好像过去的三个月从没有发生过一样。 Sorry， 吵醒你了。九先生转头看了一眼刚刚还在熟睡，因为自己的走神急刹车而惊醒的五小姐。没事，我们现在去哪儿啊？五小姐实在想不起来在这之前两人是从哪里结束了什么事情。嗯，你觉得呢？九先生有点惊讶地回答。五小姐抿了抿嘴，看了一下窗外，正在经过的是曾经他给他买的公寓房的必经小路，转弯处的那棵大柏树下后来埋着他们一同养的猫。6年前，五小姐一直在想自己何德何能会遇到对自己那么好的人，可是明明他对自己有意，却始终刻意回避任何形式的亲密接触。直到知道他在和他相处的时候已经订婚并且还结了婚的真相后，才恍然大悟。所有的回避都是在试图弥补本不应该属于他的好。那天吴小姐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对方的声音温柔至极，光是听声音就觉得这两个人是一对儿，可是他却平静地诉说着他和他的故事。故事并不新鲜，青梅竹马，家族联姻， 惊讶的是，他说他们之间虽然没有爱情，但是也没有比对方更适合自己的人。吴小姐挂了电话之后，当天就搬离了那个她说压力大的时候唯一想去的地方的家。没有一句告别，她从来没有和吴小姐聊过自己的家庭，吴小姐也从来不过问。谁都看得出来她的家世很好，如果细问显得自己有些表，所以吴小姐就这样在以为对方是单身的前提下和他相处了一年多。离开以后，吴小姐一直在想，如果就像她说的，他们之间真的没有爱情，那么他们才是应该在一起的一对儿。也许九先生缺的就是有一个人点破他们的无爱婚姻。 我刚刚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我梦到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 吴小姐试探地说着，九先生轻轻地踩了刹车，慢慢地把车停在路边。以前，吴小姐从来不会和自己那么直白地聊感情问题。九先生总是很心疼吴小姐的太过懂事。今天的吴小姐却突然说了那么一句话，大概是因为自己无法给眼前的他更多的安全感。前面吃饭的时候看你心事重重，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九先生的语气和多年前那个电话里的女人一样温柔而冷静。 没有，这两天没有休息好，走吧。 吴小姐微笑着说，这个时候确实不适合谈情说爱。九先生看着吴小姐，满眼温柔，像是准备抱紧她的眼神，下一秒却启动了车，开进了公寓停车场。九先生很少送吴小姐上楼，一般车开到停车场上楼的电梯旁就离开了。吴小姐好像是回到了六年前，她熟练地解开安全带，回头笑了一下，明天见，然后下了车，头也不回地上了电梯。九先生看着吴小姐上了电梯后开车离开，听到油门加速的瞬间，吴小姐拼命地按着打开电梯门的按钮，目送着九先生。六年前每天都如此。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吴小姐在楼层按键上停留了一会儿。是几楼呢？怎么突然有些想不起来了呢？吴小姐打开包翻着，试图找到有自己家地址的信息，在钱包里翻着各种名片，然后她翻到了夹在名片里的爱静的那张一寸照。她抿了抿嘴，想着抽空去见爱静一面。最后她在手机购物软件里找到了收货地址。进房门的那一刻，吴小姐有些不敢开灯，怕回忆汹涌而来。吴姑娘在黑暗里沉默了许久，这三次后悔的机会究竟从何而来，无从知道。可是第一次她并没有好好把握机会，人是回去了，自己的情商和智商都倒回去了，丝毫没有因为这些年的经历变得成熟勇敢。于是吴小姐决定这一次一定要按照自己最想要的结局走。吴小姐从包里翻出手机，离开手机已经三个月，吴小姐有些怀念拿着手机来消耗想念和难受的时光。她翻着手机通讯录和仅有的几个手机软件，那个时候智能手机才出来不久，用微信的人也不多，还停留在用信息的阶段，信息栏里躺着几条垃圾短信，还有九先生的一条未读短信。生日那天的时间留给我。吴小姐看了一下日历，下周五是自己的生日，掐指一算，今年是自己的第二个本命年。 五小姐抿了抿嘴，现在的五小姐一点都不在意这些在年轻时最在意的节日，她在意的是如何找一个契机和九先生坦诚地聊一下。她没有像以前一样有一年多的青春可以浪费在他身上，她想要的很简单，无非就是帮九先生去选择自己最想要在一起的人，而且五小姐确认那个人会是自己。五小姐第二天是在闹钟声中醒来的，她在床上发呆，发了足足有半个小时，才反应过来自己还需要上班，一咕噜爬起来，拉开窗帘，毕竟是曾经住过一年多的房子，每件家具，每个角落都是自己精心布置的，在阳光的折射下，房间显得特别温柔。五小姐看了一下时间，8:45，然后匆忙花了10分钟梳妆打扮好，然后站在窗边看了一眼楼下。五小姐当然记得，那一年九先生每天9:00都会在楼下等她，不会过早，也不会迟到，今天也不例外。五小姐拎起包下了电梯，快到一楼的时候，五小姐突然问自己有没有关门，闭上眼睛抿了抿嘴，五小姐决定上楼看一眼确定一下。自从五小姐单独住以后，就慢慢开始有了一些强迫症的表现，上楼以后发现门是锁好的，五小姐觉得自己特别蠢，不知道为什么不管回到哪个时间段，那个时候的小愚蠢也通通被唤起了，如今的干练理性好像根本没有发挥出来。如果说九先生仅仅是多金帅气又对五小姐有些好，那么肯定是不能让五小姐如此难以忘怀的。在五小姐眼里，九先生像是个魔术师，就拿早餐来说好了，九先生每天都能变着样给五小姐准备好早餐，不知道是九先生编的还是有心去找的这些早饭，反正五小姐每次都特别用心地去吃早饭。九先生准备的早饭有时候是金婚老夫妇在弄堂里手工做的油条豆浆，有时候是大学生们做的早餐创业项目送的体验套餐，有时候是街角那个看心情才出来卖滋饭团的老阿姨的限量版滋饭团，有时候是网上特别火排队也不能买到的网红夫妻煎饼。总之每一天的早饭都有一个故事。五小姐后来才知道，有些故事是九先生为了哄五小姐吃早饭才编的故事。五小姐的胃不太好，又不爱吃早饭，所以只有这些有故事的早饭才能说服五小姐用心地吃完每顿早饭。五小姐上车系好安全带，像以前一样迫不及待地打开早餐袋，她已经忘记有多久没人关心自己有没有吃早饭这件事情了。看到早餐袋里躺着几对颜色不一的小笼包，五小姐有些感动，他记得这份早餐的故事。九先生当年说的版本是一个男人为了自己的盲人妻子开的这一家彩色早餐店，因为妻子是天生盲人，整个世界只有黑色，甚至连白色都没有见过，所以为了让妻子感受彩色的世界，他把颜色做成了吃的，用味道来告诉妻子这个世界的颜色。粉色的小笼包的馅儿里加了花香味儿，他说粉红色的味道就是花香的。绿色的小笼包里加了黄瓜，他说绿色就是健康的味道。紫色的小笼包里加了一些玫瑰花，他说紫色是浪漫的，尝起来就是玫瑰花的味道。怎么看你的表情好像不太想听今天早饭的故事， 舅先生笑着启动了车。当然不是，只是今天的早餐有点美貌，美貌的有些舍不得吃。五小姐拿起一个粉色小笼包塞进了嘴里。五小姐闭上眼睛，假装是盲人，感受花香的味道。你找到了吃这个小笼包的正确方式。九先生看了一眼细细品味的五小姐说。九先生一路再也没有说话。五小姐吃完早餐，静静地看向窗外。多数情况下，两个人都是以这种方式相处的，但从未觉得尴尬。那个时候的五小姐觉得放空是世界上最放松的状态。九先生的车总是停在离五小姐公司还有一条马路的路口。原来五小姐一直以为停在这个路口是方便九先生掉头去自己的公司，后来才知道这是在避嫌。五小姐抿了抿嘴下车。下周五去我那边吧，我做饭。我订了一家餐厅，九先生紧接着说，你会喜欢的。我学了很久的菜，想做给你吃，早点来，吃完早点回去。五小姐试图说服九先生，九先生怕扫兴，毕竟是他的生日，然后点了点头。五小姐穿过熟悉的马路，径直停留在位于新天地的一座写字楼下。旁边是不能再熟悉的落地咖啡馆，第一次和九先生见面就是在这里。那天九先生穿着干净的麻质中山领白衬衫，搭配干净的板寸，让人觉得很禁欲。五小姐甚至都不太敢大声说话，这样的人和他相处的时候好像就应该安安静静的。他的眼睛很深邃，好像永远有想不完的心事。五小姐推开咖啡店的门，看到那张熟悉的脸，五小姐有些激动地冲到点菜台。小爱是五小姐的高中学妹，比她小两届。小爱高中的时候，妈妈得了癌症去世了，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她一毕业就出来打工了。五小姐在这座大楼工作了两年半，小爱是那两年除了九先生以外最照顾自己的人。所以五小姐离开了这个公司，小爱和自己的一个客人恋爱并且闪婚，他们渐渐的就联系少了。小爱给五小姐的印象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元气满满，给人正能量。看到五小姐，小爱立刻走了过来。老样子吗？小爱笑着说。五小姐点了点头。离开这家公司以后，他除了美式就再也没有喝过拿铁。小爱做的拿铁加的奶总是会比正常的拿铁的奶和咖啡比例少一些。五小姐点了点头。对了，你弟弟的事情怎么样了？想起来那年生日前几天，小爱的弟弟闹着要辍学，不想参加高考。小爱为了这件事苦恼了很久。小爱看了一眼五小姐，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转身开始做咖啡。五小姐若有所思地在旁边看着忙碌的小爱。几分钟后，小爱笑着把咖啡递给五小姐。 小说《一回纪年》，奇怪的五小姐，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轰叔，演播刘艳丽，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警察不允许过分打扮，难道可以留这种刺眼的发型？或许这不是一个警察。 这位是公安部直属高科技犯罪调查处的杨真同志，是他有事找你。 李建军给他们介绍后居然退出去，而且反手把门带死。 高科技犯罪调查处，这是什么单位啊？你们负责什么样的案件啊？ 我们处刚成立不久，对外不公开，您不知道它很正常。我们专门侦查以高科技设施为目标的犯罪活动，或者以高科技为手段的犯罪案件。请坐吧。您毕业于杭州大学工业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是由潘寿珍老师指导的。 是。 您觉得潘老师的学术成就怎么样？ 他是工业心理学界屈指可数的专家，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有很多都受他的影响。怎么，潘老师出事了？ 啊，他没事儿。他现在呀，经常来我们家，是熟人，所以我想你不必拘束。我也毕业于心理学专业，本科读实验心理学，研究生读司法心理学，你呀，算是我的师姐呢。 哦。 潘老师说过，他教过数不清的学生，将来有成就的不超过五个，你就是其中之一呢。 潘老师这么器重我，这倒是第一次听说。可惜现在我只是在游戏公司混日子。杨警官，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是这样的，任海涛那伙黑帮制造的绑架案发生后，李建军队长怀疑中级武术真的存在。李队长找到一些正常思维可以接受的理由写成检验报告，但是他将自己的猜测附在案卷里送给了上级，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继续调查，看看您和那位王鹏翔的学生手里是否掌握着什么特殊秘密。几经辗转，这份情报送到我们那里，我觉得这非常有价值，所以就暗中关注了你们，但你们都在境外，我们通过协调暗地里调查了王鹏翔和您的活动。王鹏翔在俄罗斯解决萨普桑列车劫持事件后，我断定终极武术肯定真的存在，而且是一件对社会有很大威胁的发明。我现在请您告诉我，它存在还是不存在？ 你觉得我一个女人会对打打杀杀的东西感兴趣吗？ 你是位工业心理学家，肯定会对人体在各种动作领域能够达到的极限感兴趣。武术对您不重要，这个才重要。而研究人体动作规律，这应该是你的专业吧。 杨真转过身，用遥控器打开墙上的屏幕，画面上王鹏翔再一次从战斗机舱盖里弹出来，鹰隼般的扑向大地。这段录像从未公开，显然杨真有秘密渠道可以拿到他。 这不是正常人能做的动作，我们想知道如何把一个普通的男孩子训练成这个样，而且只用了半年时间。师姐，这里面还有许多未解之谜，只靠你们两个人完成不了这么复杂的研究。 这么有背景的强力部门对终极武术感兴趣，也许我有可能争取到更好的研究条件。不不不，不应该先考虑我的兴趣，我应该去了解更重要的问题。如果真有你说的这种成果，最终会用到什么地方？我很想知道这一点。 很遗憾，就是我自己都不清楚，但是你应该能看出来，凭你们两个人保护不住这个秘密。与其让它落在任海涛或者柯察夫这些危险分子手里，不如放到政府手里更安全。 师妹，我可以回答说不吗？ 好吧，你有这个权利。 既然说了不字，双方就很难再谈下去了。杨真送肖亚玲走出公安局，走了几步，肖亚玲忽然想起了什么。 前些天我们公司的陈总找到我，从我这里拿走与终极武术有关的科研条件，这事儿与你们有关吗？ 殷有权对此怀疑，不过那件事正和我们无关。 到了警车旁，杨真忽然想起了什么，掏出一张便条，写下了手机号码。 这是我的私人手机，需要的时候你就打电话或者发短信。 需要我会有什么事需要找你？ 你要保护王鹏翔，万一他出了什么事儿，你们都不能解决，可以找我。 哦，哎，这确实是抽中了我的心事，我正发愁怎么保护大鹏的安全。 师姐，他是活着的终极武术，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样子，我们要保护好他，对吗？ 带着个洋女孩，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王鹏翔回到了家中。出乎意外，母亲看到了金发碧眼的阿杰丽娜，并没有表现得很震惊。听完王鹏翔的介绍，他请阿杰丽娜坐下喝茶，然后把王鹏翔带到里屋单独问话。 孩子，你是认真的吗？ 啊？什么？ 你是真想和他结婚，和他生活一辈子，还是只想随便玩玩？ 当然是认真的，要不我带他见您做什么？ 你认真就好，希望你在结婚前知道做丈夫意味着什么。 妈， 我儿子有几斤几两，做母亲的当然清楚。我不怕你被坏女孩耍弄，就怕你会对不住一个好女孩。 我怎么会对不起她？ 哼，你回答得倒轻巧，你真知道怎么去照顾一个女人，还要照顾一辈子。 这个俄国女孩在王鹏翔家里住了两天，雷岩芳把她安排在自己的房间，让丈夫和王鹏翔睡在一起。每顿饭雷岩芳都亲手做给阿杰丽娜，还带她逛街买些衣服当做礼物给她。这么顺利就过了母亲这关，反而让王鹏翔大惑不解呀。 你们两个人相处得很好啊，一下子像亲母女一样。听说在我前面妈妈流产过一个女孩，也许她把你当女儿了。 我怎么觉得你母亲是在同情我，好像我要遭遇大难一样。莫非你是个大坏蛋，而我还不知道？ 我大坏蛋？别说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自己能有多坏。你怕吗？ 不怕，什么样的坏蛋我没见过。 空闲的时间里，王鹏翔在歌厅包了间房，邀集高中同学，让他们认认自己的女朋友。深夜，两个异国恋人打车回家，路上王鹏翔却沉默不语。 怎么了？见到很多老同学不高兴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了。其实也许以前我和他们就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只是害怕一个人面对世界，总想和一大堆人混在一起，一个人的见识比别人多，原来是这么大的负担。 阿杰丽娜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好拉过王鹏翔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他要用这个动作告诉他，现在他不再是一个人去面对世界。在印度许多地方，类似海岸区警察分局这样的部门都没安装监控设备，只是在审讯室里摆着录音机，就是这一台录音机刻印着夏尔玛最后一刻的疯狂。停电前，办案警察再一次提审夏尔玛，夏尔玛仍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管警察问什么，只顾描述着自己见到的异象，讲解着什么天地秩序的本源。这可惹怒了警察呀，扑上来扇了他几个耳光。清脆的耳光声在录音机里清晰可辨，然后就发生了停电。从几个警察谈话中可以得知这一点，录音机因为用电池带动还能正常工作。这接下来的事情变得十分的诡异，夏尔玛开始念经，又或者在吟唱着什么，录下的声音悠扬婉转，透彻心腹， 对警察来说，这当然是火上浇油啊。录音机里爆出了呵斥声，接下来是惨叫声、击打声、物品的碎裂声，所有这些声音混杂在一起，突然爆发出来，端簇而起立，迅速远离这间屋子。夏尔玛缉岛分局里所有警察只用了几分钟，只有两名伤员勉强可以讲述当时的情形。夏尔玛连50公斤都没有，而且行将就木，看到他发狂击打一名警官，其他人谁都没在意，一拥而上想把他制服。夏尔玛突然变成了猴子，在人群中窜蹦跳跃，碰到某个警察便来上致命一击，或踢或打或撞或扎，都是随手抓点东西一击致命。剩下的警察想拔枪或者逃跑都来不及，只有一个人逃到了院子里，被夏尔玛用钢笔插在了胸口上，没有任何人跑出分局。如此剧烈的运动不仅打倒了所有对手，也要了夏尔玛的命。法医证明他的死因正是爆发性的剧烈运动，这让他的循环系统和运动系统爆发出几倍的能量，而他身体毕竟早已衰朽。夏尔玛在格斗中受了不少外伤，但并非被警察打中，而是他以蛮力冲击对方后给自己造成的伤害。即使从里到外伤了个遍，夏尔玛也没有扑倒在地，他摆出了假跌坐的姿势安然离世。那是一个令婆罗门骄傲的死亡姿势，死后身体并不扑倒，警察只好抬进停尸间。 这是什么功夫？王瑜伽卡拉里帕亚特？ 夏尔玛呀，只是个画家，没练过任何的武功，至于这种神力呀，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呢，就是多年追求犯我合一，最终啊从梵天那里得到的。你要想听科学的解释呢，可以跟我去趟精神病院。 特里范德朗市精神病院住着几个特殊病人，他们都是中老年男子，按照精神病学的症状分类，有的被诊断为躁狂症，有的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他们发病的原因都是同一个，购买过夏尔玛的画作，挂在家里，终日面对他沉思默想，最终精神混乱。自从被奉为能与神沟通的画家，夏尔玛的画作早就被拍成了照片，或者印在画册上到处发售。不乏有人没钱购买真迹，用这些印刷品去修炼。看到现在为止，还只有目睹他原画的人才会陷入疯狂。印度教信仰三大主神，梵天创世，毗湿奴护持世界，湿婆毁灭世界。三大主神又化身为各种形象来点化众生，于是演化出形形色色的教派。夏尔玛出生的家族信奉印度教毗湿奴教派的一个支派，名叫扎格纳特派。该派信奉的主神扎格纳特是毗湿奴的一个化身。夏尔玛幼年时，摄影还没在印度普及，在他的家庭里，扎格纳特的画像比所有亲人的照片加起来都多。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夏尔玛从小就迷醉于转世、通神等异象。15岁那年，扎格纳特派举行了大祭，用15匹马拉出一辆高大如房舍的木车，上面摆着几米高的扎格纳特鎏金雕像，在集市上接受信徒膜拜。夏尔玛手舞足蹈，迷狂之间突然地拨开人群，纵身钻入了车轮之下。 那辆十轮大木车加上雕像足有两层楼高，车上除了神像还有一大票护持的婆罗门，总重量达到20吨。夏尔玛抱定必死的念头，认为让神像压死能摆脱转世之苦，这本是当地的风俗，英国人殖民后当成了陋习予以废除。在夏尔玛之前已经有10年没发生信徒投车自我牺牲之事。大车立刻停下，人们将夏尔玛从车轮下抬出送到了医院，结果呀，除了擦伤和淤血，夏尔玛居然没有大碍，此事立刻被传为神迹。英国医生曾经从科学角度解释此事，认为出事的地方路面松软，分散了压力，车上负载虽重但是不平衡，碾过夏尔玛的内侧车轮负重不多。这些科学解释被扎格纳特信徒好一顿嘲笑，夏尔玛为什么能死里逃生呢？还用问吗？扎格纳特大神有使命交给他。很快夏尔玛就成为了当地的半仙，不时有人来问卜求医。从那以后，夏尔玛继承父业，开始绘制宗教画，开始他也画扎格纳特之类的助天大神，画费托经典插图。中年以后，神和人都从夏尔玛的画里消失了，他只画各种奇异的图案和花纹，花纹越来越精细，色彩越来越绚丽，图案越发不可理喻。在信徒的眼里，这不是艺术品，是神的启示。大富巨贵更是用夏尔玛的画代替传统神像，每天瞻仰，以求让神明充满内心。精神病院里这几个病人，有曾经很成功的商人，有受过现代教育的工程师，有某教派的神职人员。夏尔玛的话就像一扇门，他们钻进去，从此告别正常的世界。博尔帕德带着古布塔看了这几个人的病历，上面记载着他们发病后种种惊人的表现。有人能在金属车门上拍出手印，有人赤身在火场里跳舞，有人纵身从7层楼跳下，却只是落得几处骨折。其中有个病人虽然不像夏尔玛那样受过专业的绘画训练，也能画个2把刷子。他在精神病院里就靠绘画打发时间，院方收集他的画作放在病案中。古布塔看了其中几幅，有的画着一个人掏出自己的心捧着他跳舞，有的画着一个人胸口破开大洞，神光从洞口发射出来，画中人面色如常，十分平静。 他们呢，没有练过任何的武术，只是在幻觉中啊，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事实上发起疯来，他们的体能啊，不光远远超过普通人，也超过他们平时能达到的水平啊。 这么说来，夏尔玛的画是危险品，我这就申请查封他所有画作。 不，警官呢，问题不在于这些画，而是一本书。夏尔玛一直到中年才开始画这些奇怪的画，就是受了那本书的指引呐。 是红书。 古布塔在海岸区警察局里听到博尔帕德说过这个词儿，他正想听到有关红书的奥秘，一个电话拨打过来，请他马上回警局。于是两人离开精神病院，古布塔去办事儿，博尔帕德准备返回当地学院。刚走出几十米，两辆印度特产大使牌轿车就驶了过来，一前一后将博尔帕德 截停在路边。一个30多岁的男人从前面那辆车上钻出来，走到博尔帕德车窗前。此人身上穿着印度男人传统服装古尔达，下套印度男人常穿的围裤，但从面孔上看却是个典型的欧洲白人。 博尔帕德教授，马利克先生请您去一趟，他要请教一些问题。 马利克？找我？ 是的，警察可以向你咨询，马利克先生当然也可以。 这个穿印度服装的欧洲男子摆出一个生硬的邀请动作。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不败的恋人。